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最近香港的政府大球场，因为连日落雨和长久，啲人唔识点维修，啲草皮烂晒，卒之就俾呢个曼联教练咧就点名抨击，就话你个场就铁踢死人。咁啊喺英国咧各大报刊争相报道，搞到特区政府啊、梁班子啊、康文署啊极之冇面。咁你知啊，系咪啊？中国人就最佢要面子，咁今次俾英國啊睇中一鋪咧，嚟到啄到應咧，呢個係整個民族咧都可以講係覺得係被視為一個羞恥。咁到底呢個大球場十六年主權移交之後，點解會爛成咁咧？我諗幾個原因啦，最重要呢個文化深層咧就係、是。中國人是不懂得保養草地的，你問我啊，因為呢你去溫哥華三藩市，你看中國人買了屋，人家西人分明明呢個屋連埋花園賣給你，中國人會首先將個花園的草地呢平整為這個紅毛泥石屎地，如果不是呢就不懂得怎樣去打理那個花園。我在外面呢，我看過很多中國人買了那些房地產，裡面呢就裝修得很漂亮，但是外面那些草地那個花園，花園當然不是只是草地那麼簡單，你還有種花圍啊，這些那些草怎樣打理，十個有九個半的家庭呢是不懂搞的，就有搞到呢雜草叢生，一是又不知道與他們一是又不懂得打理，一是懶得保養，於是唔理咁多，將佢全部砌曬紅毛泥石屎，喺嗰度晾衫啊，又或者擺嗰啲兒童嗰啲玩具單車啊，大型嗰啲塑膠玩具，或者供個四面佛。咁所以呢，你話英國佬一走係咪唔懂得保養草地啊，當然就係成為一個基因嘅問題。第二啊，就是根本都冇人理呢、這个特区政府嗰啲官僚架构啊，咁啊政府大球场打波啊同埋使用就唔好多嘅啫。既然呢用得少，咁嗰啲草应该更加係要勤打理啊，可能就啱啱相反，既然用得少啦，政府嗰啲人就觉得唔点样搞唔搞都冇所谓。第三就是这个最大的弊病之一，什么都要现代化。你知道那些草呢是要有阳光去滋润才是最大的护养，它又不是，它的政府大球场可能更新，在上面呢斥巨资整两个天幕，一整个天幕就挡住阳光咯，挡住阳光，草长期得不到阳光就容易死咯，一死啊，咁你又唔識得點樣去打理啊，係嘛？或者點樣去防止，或者咧係俾啲陽光佢，咁啊，於是咪也落一輪雨啊，係嘛？水火交煎，咁啊難咯。咁卒之今次俾英國一個曼聯咁懟出嚟，你咪全體十四億中國人蒙羞咯，係嘛？咁啊，但係我覺得好好笑啊！就算政府大球场块草地是烂，烂咪烂咯，这个烂草地文化你英国是不是要包容先？第二，就算草地烂是不是中国国情先？打踢死你啫，踢死你身娇肉贵鬼佬啫，踢唔死炎黄子孙咪得咯。你嚟到仲用英国嗰套西方标准强加于中国人民，是你粗暴无礼啊嘛。咁我就一段期待，係咪呢个呢爱国嘅梁班子可以据理拍案而起， 闹翻曼联转头，话佢粗暴干涉内政。吓、啊，点知呢班汉奸一到关键时候咧，嗰种亲英崇洋嘅 DNA 就现形。系，对唔住，对唔住，一定要检讨。 嗯， 咁于是我睇到曼联嗰个教练莫耶斯嗰种啊不可一世嘅优越嘴脸咧，我真系都系等中国人好觉得好悲哀。咁你平时又讲话要文化你嗰个国情啦、啊，又话中国内政不容指指点点，咁而家曼联就指点你。咁你个民族尊严去咗边？ 嗯， 点解啊？佢话你两句你就认啦？咁、啊、平时英国个政府够话你冇人权，你又大声抛翻人浪头转头咧？英国有时，美国又话你嗰、那个啊香港嘅嗰个民主啊倒退啊咩国会报告书，你又特区政府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就话唔正确。咁你又话中国有中国嘅文化、 嗯、 中国嘅习俗啊、国情、草地，我头先讲唔识得保养或者唔识得保养西方嘅嗰种土草地，系中国人嘅国情。 嗯， 咁唔保养咪保养，咪唔好嚟踢波咯。 我谂咧，其实 你咪过界去新加坡踢咯， 净系落咗个焦点咧，去个草地或者草地嘅排水能力咧嗰度咧，我觉得系失诸交臂。其实咧，你睇下我哋香港政府要钱有钱， 特区政府要讲清楚，唔系香港 特区政府。 以往咧，香港讲出香港政府系讲1997年6月3日之前嘅殖民地政府，嗰叫港府。 嗯， 港府嗰阵时，我记得七八九十年代系一个名牌嚟嘅。 嗯， 而家嗰个唔系港府，而家个叫特府。 嗯，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 系啊。根本咧，其实你睇翻 个港府冇咗 嘅情况咧，就净系讲个 1997年6月30日系完结，而家讲叫特府。 你睇翻，其实我哋都讲过几次嘅、嗯，关于香港嗰个体育嘅政策或者个拨款。或者嗰啲體育總會再加康文署嘅陋習或者一啲弊病都講過好多次啊！咁其實成個係一團糟嘅，即係話咧，所有嘢係一環扣一環。 惡劣不堪。 嗱，你諗下，其實我哋大把錢，亦都撥咗好多錢咧落去體育嘅總會或者嘅活動，甚至咧亦都喺各區興建咗好多嘅運動場啊！做每一次嘅行政長官嗰個施政報告咧，都會係咁以都會有兩段噶嘛。 政府係十分重視呢個體育啊，市民嘅運動同健康，於是撥咗幾多錢？錢啊，哈哈， 嗯， 即係要講幾多次呢啲人先明白咧。 嗯， 錢唔係代表一切啊。 嗯， 錢唔一定買到個 quality 啊。你而家撥咗錢落去，起多幾打造多幾個乜乜物物咩項目，有差用咩？ 嗱，以 最大自然嘅青草，你都唔識得保養， 嗯， 錢乜鬼啊？攬住啲錢去跳海啦，不如 嗱，以前咧以為咧有錢就萬能啦，我當你軟件唔掂，硬件都應該搞掂啩，即係你個政府大球場冇。呢、這个有名望 嘅，佢以为起啲玻璃幕墙啊，起嗰啲立立令嘅嗰啲咁嘅网球室内啊，网球羽毛球场就系叫做打造咗体育嘅项目噶啦。 嗱，唔系，因为呢个政府大球场改建之后咧，如果你有机会去过睇下。你就知道嗰啲包商系做得好好嘅，嗰、啲包商系咩咧？ 唔系俾你小市民， 就唔系你一般市民人行够去噶， 系 赞助商或者系政府官员或者系啊嗰啲叫做有名望之人士， 或者特别主理， 或者系霍生及其友人嗰啲包商，你先有机会去。咁你见到其实政府大球场咧，佢搞包商就搞得十分之好， 我就喺 草地就搞唔好啊。 系啊， 你谂下呢个叫本末倒置， 呢啲系而家嘅中国人嘅通病。 系啊， 呢、這个亦即系佢嘅劣根性。以前我唔敢讲，而家人都咁讲、啊，我就咁讲。 你冇得拗， 喂，佢系唔得嘅，你知唔知？因为佢本末倒置咧，呢个系佢对呢个现代化嘅认识， 是啊、 就系、是、本末倒置。 我担保佢管理包商嘅人， 系啊，唔系管理包商，包商使乜管理？你搵几个 要管理 清洁阿婶啊，喂！佢嘅本领嗱，本领包商你点解难啫？ 嗯， 管理包厢同管理厕所一样。 喂，包厢都有靓啲， 请多几个阿婆， 大有细噶嘛， 请多几个阿婆嗰啲厕所啲尿兜，喂，十分钟你咁嘅地拖就拖一拖咪得咯。 嗯， 请阿婆就最。 咁你嗰个包厢俾中信好啊，定俾中联办好啊？咁你谂噶嘛？ 咁啊，呢个就唔系保养嘅问题啦，呢个系政治嘅问题啦。呢个咪十六年来特区嘅一大弊病啦。佢自己咧已经喺度将一个特权阶级打造完成。 嗯， 你睇个政府大球场，我去过一两次，我觉得冇人，冇人气啊！你知唔知？ 嗯， 系以前英国殖民地时代嘅政府大球场就充满人气。 嗯， 嗰时真正系为市民而设。 系啊， 一蚊个半坐大钟楼下，两个半咧就坐呢个咧政嗰、那个政商。 嗯。 哇！嗰阵时有冇港督嚟到？喂，或者布政司嚟到一个豪华包厢，佢坐度睇嘅吓 嗱，最多 殖民地啊嘛， 最多分唔同嘅看台就唔同嘅 价钱，因为冇办法，因为个台源。 因为我太清楚，我喺度读小学嘅，我扫港普， 梗系 啊。你讲大球场有冇人气咧？我真系 而家冇人气。 而家点解？ 而家好似成个商场咁样。呢个中国人社会嗰种咧吓，乜、嘢都将佢商场化。 你行过入去咧，你觉得好似扮鬼佬嗰啲球场咁嘅，佢又 佢 有卖热狗啊，又剩咁样。 系啦，嗰啲又学足，因为嗰啲佢睇嗰啲荷里活。片咧，嗰啲恐怖襲擊嗰啲大球場，佢睇到邊期啊嘛 ？Super Bowl 係啊，即係嗰啲咁嘅萬人空巷嗰啲個觀眾席啊，上邊梗係咁噶嘛，賣爆谷啊，賣汽水啊咁。 嗱，嗰啲都管理得好好噶。 有兩個 FBI 咁拉住把槍咁喺對面掃過嚟，佢睇呢啲特區嗰啲政府官員睇嗰啲荷里活恐襲嗰啲咁嘅足球場啲戲。睇大啊嘛，咁於是咪覺得啊，我哋要打造幾多個咁嘅，最緊要飲食啊，同埋中國人口腔期啊， 最緊要買到汽水同埋 入到你唔係食啊，唔係啊咩汽水熱狗啊，而家要中國餐點噶啦，嗰啲咁嘅饅頭啊，咩小籠包嗰啲齊噶啦，咁你入去到底係想呢、這個欣賞運動係優先咧，定係入去食咧？入去食你不如去餐廳去酒家算咯，嗰啲又唔會少啊。 嗯， 所以入到我唔知入咗咩地方，入兩次我都費事啊，我從來唔去。 嗯， 網絡8比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頂。 岭南万应止痛膏用途广泛，功效好。 时间11:22，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80%。 周君云囊腰酸背痛，岭南万应止痛膏，我黎耀祥都话好。 B B， 我哋暑假去旅行之前有好多嘢要买噶。 咁去海港城呢 ？B B， 你真系醒嘅啫！而家用渣打信用卡喺海港城食饭同埋买嘢，有高达10% 现金券回赠噶。 仲有得赚高达80,000飞行里数添，啱晒我哋周围飞。快啲拎张渣打信用卡去海港城扫货啦 ！Let's go！B B， 你是最好的。 我知道。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即上 standardchartered.com.hk/harbourcity。 司机，街口有落。 唔系啊，你啊，食紧烟嘅你未行晒全程，可能吸烟会影响呼吸系统，仲会引致癌症、心脏病等致命疾病。唔想支烟，提早送你一程，决心戒烟啦、打东华三院戒烟热线2332-8977。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 陶杰鲍伟聪， 我整香港的特区政府大球场轮得今日这个成为英国传媒嘲笑的对象，完全是他自己特区十六年咎由自取。我一早都说港人治港是失败，没可能会成功。这个源自于中国人那种以为那种现代化就是用钱买回来。现代化他们所以为的叫 modernization。但是呢、那个现代性叫 modernity, 他们是不懂的。不懂的喂大佬，有没有机会学得懂是没可能。嗱，呢你睇嗰啲政府大臣做到咁四不像一个怪胎，系嘛？猛咁整包厢，系咪？然后咧，嗰啲灯光啊，咩嘢啊？呢啲硬件啊，嗰啲科技啊，咩嗰啲咁嘅电子计分牌嗰啲，一定系最先系更新。但系最原始嘅，你冇草地点会有球场咧？我觉得中国人唔识得善，唔识得管理草地系有证据。 你睇下维多利亚公园，我细个嘅时候我见到维多利亚公园，第一个草地绿色嘅面积比例好高， 嗯， 第二除咗草地之外就系沙地，而家咧草地同沙地嘅面积都萎缩，剩翻个红毛泥石屎地。嗱，呢个沙地好重要。如果你去过伦敦嘅海德公园咧，你就知啊。海德公园系两种地，基本上一种就系草地，一种系沙地。沙地咧好耐之前俾啲马车行，佢保留到今日。而家咧系有一啲人咧去运动长跑，咁有啲人唔中意咧跑草地，搵草地要保养。咁啊出边有一个好广阔嘅沙地嘅面积。呢、这个海德公园咧，除咗有，因为佢面积太大，佢大到成差唔多半个港岛，咁你有时咧揸车要穿越，咁咧有啲车喺中间行过咧，横越海德公园都冇办法，就用柏油路。但系个柏油路嗰比例咧，你可以睇得到咧，英国个伦敦政府咧系严格系控制，唔会俾个柏油，即系人工嘅地嘅地咧，系就系侵占咗天然嘅。 嗯， 天然嘅就有个草地同沙地。 嗯， 所以你而家睇到落去海德公园咧，行去漫步咧，你仲有咧就系去到公园散步咧，嗰、那个脚感啊，唔系口感啊，同埋手感系好重要。你而家系容许嗰啲人咧，系着轻便嘅鞋、 嗯， 入到海德公园行嘅一系草地，唔、 嗯、 行草地咧就行沙地。 嗯、 个脚掌着住轻便嘅鞋或者运动鞋，然后行落沙地嘅感觉系好舒服，唔系沙滩，系沙地。 嗯， 呢、这个就系咧令到你人同埋大自然有第一手嘅接触。 嗯， 然后睇到嗰啲湖啊，有啲系人工湖，啲天鹅啊等等，系嘛。 嗯， 然后远处嗰啲树，呢啲咧系令对嗰个心健康咧系好有嗰种释放嘅感觉。 嗯， 嚟你睇下咧。呢个维多利亚公园，佢唔识得保养草地咧，佢干脆就将佢填咗做红毛泥石屎地，就变咗做咧打篮球又系红毛泥石屎地，踢波嗰啲市民租用球场踢波又红毛泥石屎地，又话唔系，你咁讲唔公道啊！咪马会嗰啲草咪识保养，喂马会嗰个草地。唔系俾一般大众市民大众享用，成个马会系 club 嚟噶嘛，大佬，即系等于高尔夫球场啲草地，吓、啊、大陆嗰啲高尔夫球场草地够识保养啦、啊，因为嗰个系属于少数有钱佬，我俾咗成百万入场费入到你入去，你敢唔保养？ 嗯， 你咁 啊？我奇怪一样嘢咧，因为我嗰时我 你睇下属于大众市民个公园有几多草地，你自己放眼睇。修顿球场有冇草地、嗯？你自己睇啊。 冇。 你睇九龙公园有几多草地？ 嗯， 系咪？你攞翻档案五六十年代嗰阵时，九龙公园维多利亚公园有几多草地？ 嗯， 一睇咪知。所以呢个咪就系、是，系咪？港人治港系一定失败，有好多种症状，呢、這个系其中之一，所以唔系乱噏。 是因为呢个大球场嘅草地质素咧，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阿霍生咧，霍振廷咧就话反映要建一个有盖足球场。咁咧，其实我觉得咧，佢又真系将个将、 这 个问题咧搞错咗。呢、这个唔系有冇盖嘅问题，其实喺外国、英国好多嘅球场都唔系密封噶啦。如果大家睇惯呢个英超，系咪先？ 就系 咯。咁人哋都管理到，你唔好将个问题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佢就只要抽水，就话咧咁样就需要起多一个更加劲嘅。 好啦，咁人哋嘲笑你，又话伤害你个民族感情、民族尊严，俾、 嗯、 你高度自治、当家作主，你识咩？系咪？所以我觉得刘晓波好靓。 嗯， 佢认为中国咧应该做翻西方殖民地做三百年，我认为佢系啱。讲出嚟就伤感情，咪、嗯、你系唔掂啊嘛，大佬。喂，点解唔掂啊？由头学俾啲时间。喂，呢个世界俾咗160几年时间你，你连一块草地都未曾识得现代化管理，你遑论其他啦。你估佢识唔识得管理政府咧？你识唔识得香港人？嘅所謂梁班子管理得到香港咧，咁而家咪自相殘殺咯嗱！立法會曾玉成已責成你陳茂波食得鹹魚抵得渴， 嗯， 同埋咧有咩講曬出嚟，唔好以為乜嘢都揸住私隱兩個字，咪左一巴右一巴刮你 打狗都看主人， 唔紧要、啊。 佢刮落陈茂波度，咪即系吐口水落你梁振英块面。 有另外一个陈咧，就帮佢护航啊嘛，陈鉴林啊，这个人咧讲嘢真系有趣啊。佢话咧个护航位啊，陈茂波，佢话如果要贪啊，何止要囤一块地啊，佢囤多几块啦、啊。话、呢个逻辑咧， 咁啊，超级市场唔使拉，只要拉高买， 唔拉得啦，以后 一拉咗个偷咗两桶朱古力，我话我唔记得俾钱，我喺呢、这个话叫差人啦，我话我要偷，我攞你同两桶朱古力咁少咩？ 冇啦，十一点半，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现在朱启谦报告新闻。香港航空青年团先后在赤柱和西贡举办的两个夏令营爆发手足口径，38名营友和2名职员受感染，年龄11岁至33岁，其中2人需要入院治疗，一个人经已出院，全部人情况稳定。两个夏令营的营友陆续出现发烧、口腔溃疡、出现红疹和水泡等的病征，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指，其中5男1女病人都同时有参加两个夏令营，中心对营友及营地的职员进行医学监察。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手足口病的病毒传染性高，在夏天特别活跃，年轻人参加夏令营的时候一起起居饮食，环境同家居相似，如果有参加者带有病毒，容易传播给其他人。又指如果有病人参与了两个夏令营，引起共同爆发的可能性颇大。他提醒年轻人参加夏令营的时候，确保自己并没有出现病征，参与集体活动和食饭之前应该洗手，减低传染的风险。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日前提出，日本应该学习纳粹德国的做法，在安静环境之中推动修宪，以及建议首相安倍晋三正正去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说，日本主要领导人公然声称要仿效纳粹德国推动修宪，不能够不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走向的关注和警惕，中方要求日方认真反省历史，恪守在历史问题上的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邻国。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经已同意认罪，换取获得宽大处理，但未知他会全部认罪亦或是承认部分控罪。薄熙来被控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案件将会在山东济南市法院审理。报道说，消息来源有三方面，其中同中共领导层有联系的知情人士说，薄熙来最初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坚决拒绝认罪，但后来他改变主意，愿意合作认罪，以获得宽减刑期。内地高温天气持续，上海当局表示，踏入夏季以来经已有10多人中暑死亡，其中三成在室内中暑，闵行区中心医院仍有2名中暑的病人留医，情况危殆。院方说，中暑死亡的都是中老年人，送院的时候神志不清和发高烧，一名在上海的台湾船员上个星期二起中暑留医，抢救一个星期之后多个器官衰竭不治。而浙江绍兴一名36岁的工人晕倒，送院检查发现体温达到摄氏42度，抢救无效不治。这次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一度高压脊今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另一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今日逐渐增强为热带风暴，命名为飞燕，预料飞燕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飞燕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 天气展望，最后一两日有狂风骤雨，星期五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588点，上升69点；纳斯达克指数3636点，上升19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98.29，对瑞士法郎0.9288，对加拿大元1.0296，欧元对美元1.3273，英镑对美元1.5186，澳元对美元0.8957，新西兰元对美元0.7949。现货金价1308.05美元，纽期油104.26美元，上升1.2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107.1美元，上升17美仙。呢次财经 online 报道完。 良心最大，公义第一。 一位叫林兆伦的人，他就是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的主席。 我多了一个我的偶像陈茂波先生，希望你加油，希望你坚持为我们香港人做实事。 那我真是心寒，原来现在香港有一班人呢，是那个标准可以低到这样，甚至是没有标准的做人。你把尺怎可以量到 那把就是公尺， 是你的榜样呢，真的。 郭志仁和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和而不留，雷霆881。 陈生，你哋做咗街坊偶像喎、 啊。唔敢当，大厦管理公司有责任做好防蚊措施噶嘛。 你哋每星期最少巡视大厦公共地方一次，垃圾又清理好， 冚实储水容器，停车场嘅防撞车胎都转咗大窿防积水， 保持沟渠畅通， 冇积水冇蚊患，管理公司就唔会被检控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老炎登革炎。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何知草地唔识管理啊？你要管理啲草地，咪要请西北啊咩纽西兰专家咁，即系你喺嗰啲澳洲啊、纽西兰啊、苏格兰啊呢啲咧，佢系珍爱大自然嘅英语国家，咁嗰度咪啲人唔好讲话要专家，其实个个人天生都中意嘅，同埋识得啲园艺，识得园艺咧，将个花园打理得好好。啊、包括分得清咩叫野草啊，点样剪啊咁。呢啲西方嗰啲細路仔呢，佢自细呢就已经呢、啊、老豆叫佢剪草啊，俾返$3一个钟咁呢，而家都系。咁你香港呢嗰啲官呢，你知啦，喺嗰啲红毛泥石屎嘅大厦钢筋水泥嘅森林长大。你买而家啲細路仔住喺屋村啊屋苑，佢到3岁，佢见过几多次草地咧？所以呢样嘢同佢哋离得好远啊，系嘛？带佢维多利亚公园，你睇全部红毛泥石屎。维多利亚公园又系一个好核突嘅地方嘅，因为比我细嗰阵时，英国人真系将佢当做管理海德公园咁去管理。草地系草地，沙地系沙地。中间行人嗰啲行嘅路呢，譬如话佢嗰啲木凳呢都系用深绿色。啊呢、這个呢系同英国嗰个系统呢差唔多。咁而家佢啊特区政府为咗证明佢系站起来了，同埋呢个殖民地时代割裂呢，佢系鍾意改嗰啲邮箱嗰啲色啊，改嗰啲警察制服啊咁。咁你夠僵咁，你咪连草地嘅经营方式都改埋囉。你可以嚴重抗議啊，曼聯嚇、啊！你係西方文化霸權， 冇啊！ 咪踢死你啊！ 身嬌玉貴， 踢唔死，踢唔死炎黃子孫咪得咯！ 咪人哋真係話咗暗示唔派主力出戰啊，費事影響受傷咁點啊？ 你有民族骨氣啊，係咪？你唔派咪唔派咯？我邀請中國國家足球隊來同傑志表演， 咪就算 子孫 就算出場都放軟手腳踢啦， 係咪？系啦，喂，碧咸好多次都讲啊，睇唔起你呢啲咁 嘅地方，佢话我对脚啊保险啊系值成几亿美金啊！喂，大佬屈亲你赔得起啊？你财政司司长赔得起啊？佢系用嗰种真系盛气凌人嘅帝国主义嘴脸吓。啊可怜啦、啊，系咪？你又咁亲英传闻，系咪？佢吐你一督口水，你咪日日攞。 唔系，咁你以后咪请嗰啲？ 唔系，你请中国国家队 嗰啲，唔系国家队，中国咪有好多嘅。嗰啲咩辽宁又边度啊？ 辽宁啊，青海啊， 咩山东又唔知点啊？ 喺牛岛咩啊？咪落嚟，大家糖水滚糖鱼都横掂啦。而家你嗰啲自由行都系靠大陸資金， 你唔使請英超，請咩英超？ 點解你要咁亂英啊？咁崇洋咁喺呢度英超，英超你咪喺電視睇到夠咯，你唔使睇真人噶，係咪？ 你咪請遼寧啊，山東啊， 你咪喂你咪盜版啊 ，download 咁咪任你睇。 四川啊，咁咪全 好好啊，話內交啊嘛，嗱你 輪住波係請佢嚟嘅，係咪？咪得咯， 嗰班嘢系咪？ 理得你啊，有钱收佢就会嚟踢。 嗰啲足球员自细喺个田度插秧大嘅，咁个对脚要踩落啲泥度， 冇问题啊。 喂，大佬佢打烂地有咩问题啫？奄奄尖尖系咪先学得你英国佬系嘛？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我觉得最好即刻增加， 真系好笑、啊。 请翻几队辽宁、山东队落嚟踢。跟住人哋即刻冇投訴， 係咪？ 係嘛？你攞翻個面子緊要，而家香港 冇面，中國人冇面。 你唔好就啲英國人啊， 冇錯， 唔好理佢哋啊，嗰啲英超隊 冇辦法。 做咩而家英國人啲隻腳矜貴啲啊？ 香港漢奸咁洋奴咁多，有咩計？ 你做咩？呢個熱刺你啫，你哋隻腳矜貴啲啊？我哋山東冇隊咩？ 維園啊，八對腳唔矜貴。佢噶佢， 辽宁黑龙江都有球队啊， 唔系 系嘛，我咪逐队请落嚟咯。 哇，要睇下我哋八年都踢唔晒， 系啊，逐个省市请， 唔紧要， 喺政府大球场踢， 系啊，我完全赞成。 有人入场就当你赢， 冇办法，崇洋基因作祟，系都要英国佬嚟先喺你面度 请咩英国人， 你先觉得自己有面啊，冇办法啦，系嘛，天生贱格咁啊，人哋曼联梗系羞辱你啦，你天生自己啊咁嘅 DNA， 人哋唔知咩，英国佬管咗你百几年啊，你叔叔条尾屙啲乜佢都知啊， 系啊，我觉得 所以今次咧自取其 你攞嚟衰嘅， 唔紧要嘅，请翻。大陸嗰啲咧，足球內交係咪血濃於水，係咪先？咁你咪請青海，請西藏，西藏冇請啊！哇， 點解啊？西藏中國嘅一部分， 冇足球啊嗰度， 點會冇啫？ 冇嘅敏感啊，敏感。 東特區你又唔請得啫、 啊？請河南啊嗰啲咪得咯，冇一包冇呢啲問題。 系啊，我相信佢哋一定嚟到唔会投诉嘅， 唔会投诉。 系啊， 唔会，会就系话点解嚟到啲食物啊太过西化咧， 冇时间购物啊， 冇时间买嘢咁嗰啲，唔系买嘢，出边有行过两条街咪罗素街啦，一样买冇问题， 系、 嘛？所以今次我觉得有少少唔系好得，即系等呢个特区政府 底 嘅、一嘢留底，唔需要驚個英國佬鬧你，係咪？除非你係洋奴咗喎。 所以呢而家即係我哋中國人民站起來。 喂，大陸啲無阻都話啦，咩叫國際標準？係西方列強強加於第三世界，咩叫海洋法？喂，大佬，咩叫會計？咩叫做保險法？呢啲係你係制定得嚟咩 I 咩世界銀行啊咩咩亞洲咩貨幣基金啊呢啲，你係用嚟蝦嗰啲亞洲國家咁喎，係咪？問你借錢啦、啊，你又蹲起個衰款，係咪？咩個國際標？我一路講啦，點解你要遵從英國嗰隻十二碼先？ 啊，咁點啊？ 喂，而家你咁多外匯儲備啊，年年9%。是不是你中國人要製造要重訂國際標準，而家就最好的時機。咩叫大 我哋中國呢都有好多㗎，中國我哋都有超級聯賽，即係唔係淨係英國有超級聯賽。 你自己嘅整個全國超級聯賽。 有啊，13年有十幾隊，16隊啊。 死火。 你講嗰啲有㗎，山東叫魯能隊，上海上港隊，魯能啊。 老冷 是能力的能、 哦、 老嘛，老即是山东嘛、嗯、即是山东有能力咁解。 哦，咁样老能、 啊。是老能队、啊、上海就上港队、 嗯 啊、青岛亦都有中能队、 嗯 啊、当然有上海申花。 有没有低能队 呢？没有啊，没有中能啊。 嗯、 中国有能力啊嘛， 咁样 啊，啲名都有意思啊。嗱、 嗯， 呢、这个劲啊，北京系国安队啊。嗱，呢队落嚟真系唔得了，我话俾你知。啊，贵州仁和，啊，广州 系 恒大， 系 啊，大连啊， 呢、这个我又哈尔滨政府郑 重。嗱、啊，十六队任你拣。 这个、呢个咧唔好咩都英超联联英联得咁紧要，中超联。啊！嗱，中超联我话咧，中国咧，祖国有咩强队啦？话你听咧，冇乜嘢都曼联、利物浦啦。中国强队北京现代、重庆力帆、大连实德，系嘛？辽宁中原，唔知呢啲咩简称，唔知咩名实，唔系话大连一定得啊？唔知系实德一定系咩实业，唔知咩嗰啲咁嘅简称。山东鲁能泰山，啊， 嗯， 鲁能泰山。 嗱，依十六队系2013年咧嘅中国嘅超级联赛嘅参赛队伍嘅，我谂喺内地都有名有姓嘅呢啲球队。咁、 嗯、 我觉得而家我哋香港既然回归咗啦，咁你唔好下下要睇英超啦。 上海国际、上海申花、深圳健力宝、沈阳金德、四川冠城，仲有一队咧中超联赛，一队叫天津康师傅。好啦。咁历届咧由中甲咧升级嘅球队咧，啊就有啊呢、这个武汉黄鹤楼、厦门蓝狮、河南建业、广州医药、江苏舜天、啊大连阿尔滨、上海特莱士，即系呢啲西洋名啊，唔知咩叫特莱士啊，可能改上海佬崇洋。改个英文， 呢、这个可能赞助商嘅名字。 赞助武汉就卓尔，广州富力，南昌就八一，唔使问解放军 八一队。 嗱，你引进多啲啲队落嚟，大家都踢烂地， 烂地场冇投诉， 系咪？边度会有话乱投诉咧？ 好简单，落到嚟， 你好 西环都会提一提。 是咪 叫你哋小心讲嘢㗎嘛。 唔係啦。 伤害中香港人民感情。 唔会嘅，唔会嘅，大家耕田都係踩田踩得多，唔会㗎嘛。咁所以呢做人不能够崇洋嘅，即係我最反对呢啲嘢。 嗯。 係咪你而家特区政府。 我赞成。以后唔好再请英超过嚟。 对英国佬就 睇佢哋面色嘅真係。 咁嘅卑躬屈膝真係令人觉得真係呢啲嘴脸真係好清末 囉。喂呀嗰啲。喂，嗰、那个咩迪肯尼奥啊，嗰、那个领队啊，哇哇，我哋 我以为啊，梁 新特兰嗰、那个话 is a killing 咩 killer pitch 啊 ，killer pitch killer pitch 啊， 即系杀人球场，即系讲到 呢啲直情系军事用语嚟嘅。 佢啊讲得客气啦，系、 啊、 嘛，即系话英国佬已经乃念你咧，系有150多年殖民地嘅肌肤之亲，讲得咧， 好客咁叫客气啊。 老实啲讲 ，is a killing field 啊，唔系 killer pitch 啊，杀戮战场，即系踩落去好似踩落赤柬嗰啲咧，成个咧嗰啲咁嘅骷髅头啲火尸啊，咁嘅泥坑， 嗯、 即系其实佢系咁嘅意思，不过冇讲尽咁解。 嗯， 所以我觉得即系非常之遗憾。 我觉得冇理由 希望特区政府， 喂，我哋使纳税人嘅钱， 解除呢啲乱英， 请呢啲咁嘅英国队过嚟，仲要睇佢哋面色，受佢气， 咁多 几说话我哋听。 咁你咧嗱，你而家你 情何以堪啊？ 你而家同佢顶住系嘛？佢话叫你执佢啲草地，你就全部换晒红毛泥石屎。 嗯， 如果你曼联下次仲唔嚟？好易啫，钱啫嘛，俾个800唔嚟咪8000咯，8000唔嚟咪8亿咯，仲话烂地，嗱信唔信俾够80亿，我可以咧系包你曼联成队人走嚟啊，喺香港大政府大球场食晒啲烂泥都得啊，你信唔信啊？即系叫做鬼食泥啊， 咁你又 你出80亿啊？ 啊！ 喂，大把钱喎，大佬。 嗯， 俾我啦，我条气又唔顺啊！喂，大佬，我睇开李小龙精武门脚踢东亚病夫牌， 咪又嚟鸦片战。 依家世界乜嘢话咩？有钱就使得鬼推磨。 嗯， 有钱亦都使得鬼食泥，我话嘅全晚金句。 嗱，呢啲平机， 你俾得800万，梗系喂，梗系冇用。 唔好当英国人咧，虽然佢系高傲啲，但系都有尊严嘅，系咪啊？你叫人食泥， 你俾唔够钱啫嘛，大佬系嘛？俾钱就得啦，系未唔够钱咧，就一定问题多多。 嗯， 俾够钱就一定冇问题，系咪？你用我话。啊！你引述我，我有咩问题？啊，点样系歧视？我唔系好明 白。你话鬼食嚟，乜个鬼字嘅问题咧？ 我鬼又点？鬼系侮辱咩？ 即系等于叫嗰啲少数族裔，你都唔可以随便用个一个字去形容佢哋。 咁有套戏叫《人鬼情未了》，吓几浪漫咧！ 阴间又唔会同你投诉平机会嘅，你放心。 网络8-1903.com。 人杰地灵，光明顶。马路的事，我哋的事。 猴仔身边有爱护动物协会嘅公关及传讯经理颜以玲小姐 Rebecca 喺度噶，系啦 Rebecca， 我见到爱护动物协会咧，其实都有一个几庞大嘅车队噶，里面包括有咩服务咧？ 其实我哋有四类嘅车噶，咁其中一个就系帮我哋运送一啲小动物嘅车啦，咁除此之外就系一啲拯救嘅车、流动嘅注浴车啦，同埋流动嘅医疗车，系啦，咁其实爱护动物协会咧都好希望市民咧系多啲支持我哋，因为始终我哋同政府得到嘅拨款咧系好少嘅，咁所以市民多啲嘅捐助啊，支持我哋唔同嘅服务咧系好重要，令到我哋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小动物嘅。 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马路的事，我哋的事，泰家保险沿路护航。 8月4号系全民运动日，有咩好节目咧？ 嗰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场地俾你免费做运动、啊。 而家康文署嘅康体通柜台有得预约嘅咧。 咁就全家起动，日日运动半个钟啦。 等我打2414-5555，同上康文署网页睇下详情先。 皮肤湿度热起，海天红龟苓膏帮到你。每日食一盅，肠胃好畅通。海天红龟苓膏仲清热毒，不寒凉噶。 商业电台24小时为全港市民服务。听众如对本台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致电2794-4974，或者寄信嚟九龙广播道3号商业电台公关部收。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保养草地咧，呢方面缺乏。呢、这個知識就好難怪嘅，係咪？真係你香港咧就食屎，唔係食屎，石屎森林。 嗯， 石屎森林咧，真係嗰個綠色嘅比例咧就超低啊。 嗯， 咁就真係而家你下代代人佢都真係唔識得點嗰啲草地去保養。 嗯， 除非你係重金禮聘，好似西九咧請一個白種人嚟做總裁。你呢要重金禮聘去紐西蘭啊、澳洲請一個叫做草地行政總監，年薪呢大約1000万，包每年兩張頭等來回組加機票啊、醫療福利啊，咁請個西方人士嚟到呢監管你嗰啲草地點啦，唯有咁啦。 喂，但使唔使？因為有啲呢係常識嚟嘅，譬如話呢，當一啲即係天雨连日的情况之下呢，在外国呢就会铺一块很大的胶布就冚住笪草地，即盡量令到它不要积水得积得太犀利。咁呢样嘢呢我諗係常识啦，如果喺保养草地嚟讲，咁而今次呢要好似话要去到熱刺嘅领队呢提出嘅时候呢先至呢识做康文署就搵人去铺。咁样，咁啊，但系呢啲咁样嘅保养嘅常识都缺乏嘅时候咧，咁我谂即系你好难去说服到我哋嘅市民咧，觉得你哋系专业嘅管理嘅公司或者呢个康文署嘅责任咧，就有啲问题啦。咁所以咧，即系今次呢、这个大球场变泥场或者呢个杀人嘅窿咧。即係呢個新特蘭嘅領隊咁所引佢嘅說話咁講咧，咁我諗即係其實特區政府搞咗咁多年嘅體育 城市啊，都一鋪清袋啊，因為你每日郵報啊，咩觀察家報啊，咩衛報咧、啊，全部啊啊都有報導依單嘢，咁啊已經係成為國際嘅盛事啦。我唔敢講係醜聞，咁都係件盛事嚟嘅啊。咁啊，即係好事就唔出門啦，就醜事傳千里。咁你使咁多錢去搞咩奧運啊、馬術啊，又話新辦又依個亞運啊，咁嗰啲咧，咁我諗即係一次嘅球場嘅草地變成爛地嘅事件，已經令到咧好多嘅體育隊伍或者未來嘅體育盛事未必會選擇嚟香港啦，已經啊。 不過唔怕呢啲盛事嚟咗最近。香港華文傳媒咧有一件盛事重點報導， 咩嚟噶？ 原來就係美國駐香港新任總領事夏千福啊，就終於抵達就理身啦。 嗯， 啊咁咧，未來幾個星期咧，啊夏總咧就將會期待啊，同香港澳門各界朋友，包括特區政府官員、立法會、商界、傳媒、教育界、文化界、社區領袖等，就特區所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咁夏總話非常高興咧，能以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嘅身份回到中國。啊，佢將香港當作中國嘅，非常之識做啊！咁佢話第一次訪問香港差不多30年前，嗰陣時咧，香港澳門以開放、法治、活力同埋現代傳統嘅融合，深深令我着迷。我期待香港澳門特區政府一起促進我們廣泛的共同利益。啊、 嗯， 咁就唔知道夏總對於梁振英啊，嚇、啊、將史諾登係送去呢、這個。俄國啊，是否視之為廣泛的共同利益啊？啊，這個問題相當之有趣啊！ 嗯， 美國嗰啲草地保養都唔錯嘅，不如請夏總咧就指示一下梁班子啊，睇下點樣向美國購買啊啲青草嘅保用嘅技術咧都唔錯嘅。 我睇嗰啲電影咧，中央公園咧、紐約咧， 好靚啊，好 靚，好靚嗰啲草地， 好靚真係。 即係啲人 中央公園嗰種魅力又唔同紐倫敦嗰只海德公園唔同唔同。佢面積冇海德公園咁大， 嗯， 而且亦都周圍有紐約嗰啲大廈咧係 圍住 圍住，但係中央公園嗰種風味真係。令人咧都好難忘，佢就係一種紐約嘅特色，同、 嗯、 海德公園嘅倫敦特徵唔同， 嗯， 係咪？ 咁啊，所以可以嚇、啊、向下呢個夏總啊求教一下啦。 唔係嗱，我而家尊重中國國情。 點解佢係總咧？我想 咁佢係美國總領事啊嘛。 哦， 個名叫夏千福啊，係咪？咁、嗯、簡稱咪夏總咯。 哦， 同阿胡總、習總啊嗰啲一樣啊嘛，係、 嗯、 咪？ 咁、嗯、但係 我一視同仁啦。 咁而家你都知，而家中國啊，大陸嗰啲人咩人都叫阿乜總啊， 仲有咩人叫老師添？ 係啊，你翻到去又係陶老師，轉個頭就係陶總。 我成日糾正啊，大佬，我冇福氣做你閣下老師，你有冇拜過師？我喺大陸教過書，你嚟香港讀過我啦學校，咩老師老咩事？ 嗯， 我唔明 白。 原來咧呢啲係。 呢啲都係 佢上面啲國情 越嚟越多香港， 佢覺得有學問或者貌似有學問咧，有你冇你叫 好肉酸啊！其實 又唔 係唔係我話，如果你年紀輕啊，譬如你可能30出頭咁， 又 嚟尊稱你啊咩啊乜老師咁樣，其實你受唔受得起 先？佢唔嗌你又話目無尊長嚇，嗌、啊、老師你又話 咁，你可以嗌咁乜先生乜先生 乜嘢都中國咩事你都睇唔順眼咧，係、 嗯、 嘛？我覺得又唔啱，係咪？嗌你老師好過呢，啊，即係嗌你同志啊，係咪先？ 嗯。 不過呢個就即係令人聽得有啲咁多，唔係好習慣嘅。不過唔緊要，慣嗌下嗌下，都大家一家人都熟㗎啦，冇問題啊。 嗯。 咁就啊，喺香港即係都係一個幾得意嘅時刻啦，係咪？ 總之日日新鮮啦、 啊。唉、哎，外國勢力指指點點，唉、哎，呢啲草地又話你爛，咁即係話 人哋英國1997交個靚場俾你哋搞黃我曬咁解咯，咁又難怪啊！幾時有話嗰啲特首，即係以前啲港督嗰啲？嗰啲咁嘅形象係咁低劣你冇人尊重唔得嘅呢個世界好難管啊！好啦，聽晚11點光明頂座，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聽晚繼續決戰光明頂。和而不留，雷霆881。 买洗衣机赢到罗马机票， 凌晨12點。